同时，大兴区烟花办也告诉广大市民，购买烟花爆竹要到正规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购买，不要购买非法超标的烟花爆竹，烟花存放要远离火源。 2017年这个临时零售网点允许销售时间确定为腊月25至正月初5结束。咱们大兴设立这个零售网点是58个临时零售网点，还有2个长期的，主要大多数都在咱们6环里边，南部几个镇是一个镇有一个点，有的个别的镇没设点。按北京市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在我市允许销售的烟花爆竹一共是3种，有这个豆豆烟花、熊猫烟花和艳龙烟花。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有 A 级和 B 级烟花爆竹，本市禁止燃放礼花弹、二踢脚及内筒型组合烟花。 那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崔金水介绍说， 燃放时应按照燃放说明，不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弃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投掷烟花爆竹。3是不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4是燃放时不采用其他危害国家、集体、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5是不存放超过1箱或者重量超过30公斤的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燃放。 另外，为了应对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空气重污染情况，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情况下，在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个根据这个空气重污染这个预警级别，如果春节期间空气遇重污染天气，大兴区呢按照市里边的应急预案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预警2级是橙色或预警1级红色，全区行政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呢暂停向烟花爆竹销售网点批发运输配送烟花爆竹，全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暂停向市民销售烟花爆竹。 对于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存储、经营烟花爆竹等行为，广大市民也可以积极举报。 发现这个违法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发现后，我们那个广大市民呢要积极的向这个我们公安机关或者属地派出所进行举报，每箱呢奖励是20元，高限呢到2万，民警呢会积极的加大这个查处力度。这个举报电话呢，市烟花办的举报电话是6207-4289，咱们区烟花办的举报电话是6924-2301和6929-7689。 本台消息，近日，盘各庄镇总工会为4名大病职工送去将近7万元的救助金和米面等物品，希望帮助困难职工树立信心，战胜疾病，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前段时期，盘各庄镇总工会严格帮扶救助程序，对申请大病救助的困难职工进行认真筛查，收集上报材料。经过大兴总工会严格审查公示以后，对确定符合大病救助条件的职工予以现金救助。近年来，为了切实解决因患重大疾病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大兴区总工会不断创新救助思路，一直在探索困难职工大病救助帮扶长效机制。 本台消息，春节即将来到，1月6号上午，观音寺北里社区负责人来到残疾人薄阿姨家中走访慰问，并送去米面油和熟食等用品。薄阿姨因为多次住院导致家庭经济非常困难，观音寺北里社区负责人仔细询问了残疾人最近的生活情况，希望他能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将来的生活，同时提醒他不要轻信陌生人电话，不要轻易将个人的信息、财产信息、身份证号、残疾人证号、银行账号等提供给陌生人。 本台消息，假期快要到了，大兴区的多家雪场也都准备好了，随时接待各类游客。作为滑雪界的新秀，盘各庄镇龙溪滑雪场可是下足了功夫，不但请来了国际资质的专业滑雪教练，还有滑雪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师赵志华先生前来助阵，同时准备了多条不同难度的滑雪道和上千套的雪具。大兴人都知道的洋洋快餐也在这里静候嘉宾。于法镇西麻各庄村的雪都雪场拥有多条不同难度级别的雪道，可以满足不同滑雪爱好者的需求。今年新增了高级道和单板公园。 航天之光观光园位于庞各庄镇梨花村，300多亩的场地在北京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 园内的吸雪项目多达17种，包括碰碰球、雪地摩托，另外还能体验室内射击，了解航天知识，一举多得。在记忆中，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踩雪发出的咯吱声了？今年红星农场扩大了6倍雪场面积，同时开放了4大主题的冰雪专区。这个雪场的地址位于大兴区大生庄黄奕路引路池桥西北侧。想打一场真人 CS 雪图吗？来奥肯尼克呀，在战壕中上演一场雪地激战，还可以体验多种亲子雪地互动游戏，有雪上滑艇、雪地摩托、雪地坦克、雪地自行车等等，还有10多条极速滑雪道，让游客一次畅快到底。 本台消息，1月9号下午4点半左右，大兴乐园路与兴旺大街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大众汽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时撞上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大众司机说是电动车闯红灯，而骑电动车的女士说是由于停放在路中的那辆吉普车挡住了视线导致车祸。记者看到，在这个交叉路口的东南方转弯处，一辆吉普车停在路中，车门锁了，里面没人，车上也没有联系方式。据围观群众介绍，这辆车已经在这儿停了一下午了。电动车女驾驶人说，就是因为这车挡在这儿，看不见右边来车，不然不会撞上。 受伤的女士一直坐在地上，她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头上起了一个大包。据大众车司机介绍，当时是绿灯，她是正常行驶中与这辆闯红灯的电动车相撞的。警察到达后查看了现场，让亲属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又对大众车司机进行了是否酒驾的测试。大众车司机一直淡定配合，并说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可以证明是正常行驶。但在与警察一起查看时才发现，不知什么原因，记录仪无法启动了。警察查看了神秘的吉普车，没有找到车主信息，通过查车牌号找到了一个联系电话，但对方说不是自己的车，于是警察只能叫来清障车把吉普车拖走了。记者离开时，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2017年适逢农历丁酉鸡年，国内的各大银行网点又都纷纷推出了各种贵金属纪念币、纪念品。那么今年都有哪些值得收藏家和老百姓入手的产品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大兴支行的大堂经理直爽，就中国银行2017年推出的贵金属产品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那今年咱们贵金属产品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年贵金属的主题其实跟往年有一些相似，也都是按照这个传统的生肖为主题。大概呢我们会围绕着三个大的主题块吧。第一是金鸡纳福，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工艺典藏系列，然后最后呢是我们比较传统的每年都会一直在做的投资金条类。 三大主题是吧？ 对。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咱们中国银行今年就是2017年贵金属的这三大主题它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好，那我就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金鸡纳福吧。 这个金鸡纳福呢，我们会分为比较细的几个小类，比如说有生肖礼包类，有养生类，有金条、金砖、银条、银砖类，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先说这个生肖礼包类吧，今年我们比较高兴的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新品，包括我们这个各个厂家带给我们看的这些样品，确实是非常让我们惊喜的。第一个这个生肖贺岁礼包，一个礼包其实金额不大，但是里面囊获了这个一克的熊猫金币。大家也知道熊猫金币呢是我们行可流通的这个货币，已经坚持发行了十几年了，然后每年的这个熊猫的姿态都不同。然后这个礼包里呢，熊猫金币唯一一次出了一克版，所以这个收藏价值也是比较高的。然后也包括了一盎司的这个澳洲发行的纪念生肖银币，还有两张澳门的纪念钞，加上一个贺岁金钞。除了这些正品吧，四种正品以外，还会送给大家三样的赠品，包括配套的红包啊、福字儿啊。所以这个礼包是我们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然后这个可以送红包类的呢，还有这个金钞和银钞的，配套会送给大家一个韩美林大师独家授权给这套作品的一个个性化定制的邮票，是一个9宫格的一个小型章。这版的卖点呢，就是在于韩美林大师为这套金钞银钞制定的邮票吧。因为大家应该知道，韩美林大师在12年前呢，也是制定上一轮这个纪念的生肖邮票的一个作者。韩美林老师的纪念邮票，推荐大家收藏。包括我们今年有的和 QQ 联手的这个 QQ 红包，还有这个宝葫芦，还有金如意系列，这些呢也可以是作为红包系列大家着重挑选的产品，作为我们今年送给大家的一份厚礼吧。尤其是这个金如意，我们今年推出这个一克金如意，其实能把一克的黄金做成如此大的规格吧，而且上面还刻了徐悲鸿大师的这个鸡的惟妙惟肖的这个图案，所以我觉得算是馈赠亲友的上佳之选了。就这样，这个是我们金鸡纳福的一个小系列。 好， 然后接下来有养生系列，今年我觉得厂家也是比较有心意了，会把纯银的制品呢做成杯具，然后这个杯子呢又有保温的功效，而且呢还有养生的功效。大家知道过去皇族贵族可能为了养生也为了健康吧，他们使用的这个餐具都是纯银制品。我们今年也是还原了一下古代人的健康生活，我们把这个纯银制品做成了这个保温杯，内胆是3.9克纯银的，其实价格也都不贵，因为1000多块钱可能现在在商场里也不一定能买一个保温杯了。而且这款杯子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有 LED 的显示灯，就是当你手触摸它杯体的时候，如果你杯内的水和你的手的温度就是相互的感官是一样的，它会显示一个蓝色的灯，就告诉大家这个是可以喝的。如果是红色的灯就证明过烫，就是喝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就是你灯的颜色来辨别这个水的温度。 对，所以这款杯子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这是贵金属厂家经过了3代的那个产品设计才研发出了现在的这么多这么全的功能吧。然后前两年就是这款产品也会有，但是没有今年这么的惊艳。而且它的外形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到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点儿，通过客户经理可以给大家看到，还是比较时尚的，比较适合现代人审美的。 除了这一款有感应功能的 LED 保温杯以外，直爽还为我们介绍了极具观赏、收藏和养生价值的其他几种产品， 包括我们的天目银瓷，还有这个龙泉青瓷吧，也都是去年呀以及今年比较大热的两个题材。大家也知道这个天目银瓷还有这个龙泉青瓷烧制过程中的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把这两种瓷器呢就是还原古代的这种工艺，能在现在的这个更加优良的这个煅烧下能做出来，并且这个杯具的各种套装的这个形状也是符合现代我们这个工艺审美，所以比较适合当代人的这个礼品馈赠的。 包括这两款千木银瓷、龙泉青瓷的杯具，他们在杯底都是有落款的，都是现在我们这个陶瓷第一人烧制了之后，然后卢伟孙大师在杯底有落款，包括天目银瓷也是，证书全都是这个大师亲自摁的手印，不是这种复印版。尤其是天目银瓷啊，大家可能到网点已经看不到这个陈列和介绍了，因为发行量马上就到了，因为它不只有煅烧的工艺，还有它这个里面杯体里面会有小荷花和小鱼，非常漂亮。它这两款小荷花小鱼的这个制作大师也是我们 APEC 会议上作为国礼送给外籍客户的这个当时花丝玲珑手包的那个大师制作的，包括它的镶嵌也不是胶针，也是这种煅烧高温煅烧镶嵌工艺，我觉得大家看到一定会喜欢。 直爽介绍说，这套天目银瓷可以说是金属银和瓷器在一起的完美结合，用它来喝茶不仅可以养生，还可以养茶杯。 我们行这个从去年到现在卖了这个几款天目银瓷的杯子，也是销量非常快。说到我们这个要达到发行量的这款啊，我们有三款吧，一是对杯，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三角形的，天圆地方嘛，然后也代表男女，然后因为方杯可能不太好饮用，饮水方面呢可能这个方杯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嘴的结构，所以做成三角形。如果要是家里夫妻两个人都比较喜欢茶道的话，我推荐大家有对杯，也可以作为主人杯。那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主人的杯具和大家不一样也是比较正常的，也体现了您的品味。还有这个两盏套装，两盏会配一个壶，然后也有四盏套装，四盏呢会配一个相对再大一些的壶。当然两盏套装和四盏套装的杯子没有您主人杯那么大。然后这款天目银瓷最神奇一点啊，就是因为它通过煅烧的工艺吧，也是从古至今天目银瓷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上。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就是不管您喝什么茶，然后在杯体内部瓷釉会呈现不同的变色，比如您喝普洱，它可能会发出特别美妙的紫色的光芒，杯子里面泛着紫光。如果您要喝绿茶呢，它可能是偏绿偏黄的这种黄绿蓝光。如果您这个杯子各个茶叶都用过，那它就非常漂亮，是七彩的光。然后它通过每个人的那个饮茶习惯不同，然后培养出的这个颜色也不一样，所以它可真谓是您就是专属的杯子了。 龙泉青瓷茶杯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做官复都督杯。直爽给我们介绍说， 这款产品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可爱啊？是官复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马未都先生，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个收藏家了。他在这个我们北京朝阳的798，有一个这个官复博物馆，是马未都先生这个亲手创办的。他称名为官复都督杯，也是因为这款青瓷杯具呢是由马未都先生亲自代言的。如果购买这套杯子呢，大家还可以获赠马未都先生的一本，就是专门为这套杯具出的一本收藏类的书，介绍他的收藏经啊，还有一些现在我们收藏的品类。我觉得这个对于比如又喜欢喝茶又喜欢这些瓷器的客户呢是比较实用的。这款杯子的研制呢，是我们世界非物质文化继承人卢伟孙大师这个亲手做的，还结合了这个周延军先生，他们一起算是呕心沥血之作吧。从古至今吧，瓷器的杯子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推崇，没有淘汰或者没有被遗忘，就是因为它兼具美观和养生于一体。 青瓷又分为哥窑和帝窑，而马未都的这款都督杯竟然同时用了哥窑和帝窑的烧制方法。 这种煅烧是非常难的，因为哥窑烧成的这个温度和帝窑烧成的温度呢，它不是一个高度，所以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裂掉，整个这款作品就会失败了。所以这款都督杯可能成功率大概烧100个也只能出一二十件。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中行有这几款杯子的销售吧，确实也让我们在这个瓷器类啊收藏类也长了不少的那个见识，看到之后也很惊艳，不止推荐给大家，我们自己的同事也非常喜欢。 除了这些适合把玩的收藏小件以外，还有一些大 规格的工艺品也在中国银行进行销售。 工艺典藏系列，这个系列可能面向的客户群体就不像刚才我介绍的这个金鸡纳福系列受众群体这么大，因为这个系列呢一般会出的产品都是一些比较大规格的，比如今年2016年底，我们在2017年初着重向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有一款叫和平尊，这款产品是去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的，为了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一份献礼吧，并且设计这款景泰蓝产品的这个团队吧，有两个这个带头人。第一就是这个国礼造办处的第一人总经理叫郭明，郭明先生也是在国礼造办处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位大师了。有很多这个我们在不同场合献给不同国家的国礼全是出自这个郭明先生之手，还有就是联合这个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先生一同打造了这款和平尊。这款尊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在这个联合国大厅里所摆放的呀是大号的尊，它可能一人多高，然后它的这个规格呢只是有一件，这是大号，然后仅次于大号的呢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中号产品。中号呢大概有61厘米的这个高度，它呢是摆在这个联合国现在这个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办公室的，因为是我们为了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嘛，所以这个潘基文先生办公室的这个和平尊中号呢编号是70号，所以除了70号以外吧，现在也是工美为了让大家能一起能够领略这个我们国礼的风采，特地也是从造办处以同样的制作流水然后打造出了一款这个中号61厘米和小号这个51厘米左右的这个两款中号小号的产品，只不过呢中号除了70号以外吧，大家可以购买这款产品呢。我们中号的呢发行量其实只有2000尊，这2000尊里呢还包括了潘基文先生办公室的70号，也包括了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政府献礼送给一些其他重要的这个机构和部门的一些礼品，所以所剩无几。然后我们这个工艺典藏系列呢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大件的金碗呀还有聚宝盆类的，百姓客户觉得可能我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我们也向大家推荐我们今年工美出了一款这个碗，也是今年刚推出的，非常漂亮，它是这个珐琅镶嵌，就是今年工美呢在碗体这个花纹上呢也比较有新意，做了一些新的花式，并且在这个碗体上镶嵌了彩色珐琅，也是那个今年工美集团重磅推出的吧，所以我们这两款碗吧作为中国银行这个今年配合这个和平尊一起在这个工艺典藏系列里给大家奉上的。工美这款碗就相对价格较低了，并且有这个配套的勺和筷子，当然可能大家不舍得拿着吃饭啊，但是如果摆成套嘛，中国人讲究这个对称，然后成套圆满。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曾经是围在一起，无话不说的兄弟，现在难得再相聚，却都已低头不语。你拍照分享朋友圈，觉得最有意义，却忘记把简单快乐的你留在这里。曾经回到家总要关心爸妈的身体，现在却不停盯着让你沉默的手机。 你总会花很多时间点赞在人群里，却忘记对爸妈真心说声我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